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49集。我想挑战沈喵。寂静无声中，曹果子的模样活像一个天大的讽刺，映着蔡玲华花的脸，恐惧的眼泪映着沈妙颔首以立，姿态淡然。他收回弓，弯腰拾起地上的草果子，瞧了一眼蔡玲，忽而笑盈盈地说道：你输了。他本来就长得有些嫩气，今日从头至尾都显得过分沉静，却让人忽略了他的年龄。如今盈盈浅笑，忽而就有几分天真起来。众人细细打量，却觉得原先的愚钝并非愚钝，这小姑娘竟然长得明眸皓齿，颇有几分雍容的华丽。蔡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她的脸上还有方才划伤未擦干净的血迹，而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，将血迹晕开，整张脸花一块红一块，狼狈得很。而她此刻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，只是看着沈妙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沈妙挑眉，蔡玲似乎终于知道害怕了，怕了就好，杀鸡儆猴，日后身边这些蛇虫鼠蚁总归要安分些。下人们连忙把吓得软了腿的蔡玲扶下台去，而那负责校验的校验官走到沈妙身边，接过被箭矢穿得满满当当的草果子，惊讶地问：不仅要准头好，拉弓手上力气也不能松。沈妙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拉得如此娴熟，更何况最后一支箭大家可看得清楚，蔡玲吓得软倒下去，而沈妙在蔡玲动弹的情况下还能射中草果子，那不是不令人惊讶的。 沈姑娘以前也曾习过步射？ 习过。沈妙微微侧头陷入沉思，那是他去秦国当人质的第一年，秦国皇室无论是公主还是皇子都喜爱欺辱他，看着他这个皇后受辱似乎是一件极有趣的事儿。偏偏他还不能发火，因为那时候秦国正在借兵给明齐。那些公主皇子发明了一种新玩法，便是如今日校验场上蔡玲立下的这样的规矩，换着人来顶草果子。那些秦国皇室在他顶着靶子的时候故意射乱他的头发，射烂他的衣裳，甚至偶尔不小心射伤他的手臂脖子之类的，而他只能咬牙忍受。那时候每日每夜他都在自己屋里小心翼翼地竖一个靶子，勤奋地练习。他将那些靶子当作伤害过他的人，练得认真，射得努力，终于也能百发百中。可到了白日，轮到他射箭的时候，他仍旧会故意射偏，或是无力拉开弓。没办法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他必须活着回到明启，才能见到婉瑜和复明。那样让人吃力的活法，就这么持续了整整一年。今日蔡玲再提起，突然就让他回到了那些屈辱的日子。今生他没有任何把柄在别人手上，自然是想杀就杀，想射就射。要不被束缚的生活，谁惹了他，他就狠狠地还回去。蔡家敢拿沈信说话，就让他们怕得自己闭上嘴。这才是他沈妙应该做的。他微微一笑，曾见过兄长在院中勤练，见得多了，依葫芦画瓢，倒没料到今日歪打正着。这番话只把台下的蔡家夫妇气了个人仰马翻。自己儿子曾是步射一甲，今日非但一个也没射中，还当众出了丑。沈妙说不过是依葫芦画瓢的第一次拉弓就射中了草果子，这叫什么糊涂事儿啊。清脆的鼓掌声响了起来，众人回头恰见着玉亲王在拍手。 果真不错， 沈妙瞥了他一眼，却未作声。校验官朗声道： 不设一门，还有别人可要挑战的。 这一局自然是沈妙胜了，别的人自然也能上来挑战沈妙。若是无人挑战，沈妙便是当之无愧的一甲。听闻这句话，沈月的脸色一下子难看了起来。第一次校验中，他被沈妙完全盖过了风头。他远远地瞧着与周王、靖王说着什么的傅修仪，紧紧握着的手又松开，心中将那没出息的蔡玲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可是下一刻，便听得场上有人叫道： 我想挑战沈妙。 南卷席上站起了一位少年，这人也不过十六七岁的模样，生得也算不错，可惜呀，一双眼睛流露出掩饰不了的世故和精明，即使语气谦和，却有一种惺惺作态之感。只看了一眼，沈妙就知道这人是谁了，他心中有些好笑，这正是临安侯谢家的庶子，谢景行的庶弟，二少爷谢长武。此人别的本事没有，却是极为圆滑，在官场上最会惺惺作态，拍马屁拍得炉火纯青。后来谢家整个垮台，这一双庶子和方氏凭借着新皇对谢家的抚恤过得十分滋润。谢长武和他的弟弟谢长昭甚至进了朝堂为官。他当时十分不喜欢这两兄弟，因为谢家庶子两兄弟是站在梅夫人一边的，与傅盛交好，甚至经常帮着傅盛打压傅明。沈妙之所以提醒谢景行找个机会铲除自己的庶弟，也是在为上一世的事情耿耿于怀。这两人不可留，留着就是仇。如今他的仇还没有报到这里来，这人倒是先主动送上门了，不过是为了什么呢？他看了一眼蔡老爷的位置，蔡老爷沉着一张脸，谢长昭似乎在宽慰他。对了，最近谢家两兄弟不是准备在朝奉郎蔡大人手下谋个差事，是以一直在主动与蔡林交好吗？可惜呀，蔡林想结交的一直是谢景行，对两兄弟并不理睬，可如今不就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要知道，上辈子今年年底，也就是他逼嫁傅修仪成功的时候，谢长武和谢长昭都是入了蔡大人手下，然后两年之后，蔡家就被卷入贪墨案，抄家灭族了。有许多事情在改变了，但又有许多事情未曾改变，似乎经过变了，结局还没有变。谢家两兄弟想用这个法子来讨好蔡家，却要让他来扫脸面。沈妙正要回答，却见斜刺里突然出现一个声音，那声音懒洋洋的，带着说不出的讥嘲： 平日在家不跟哥哥练，现在反而来与小丫头挑战，谢长武，你越活越回去了。 谢景行出现在台上，他抱着胸，似笑非笑的看着台下默然呆住的两位庶弟，笑了一下： 我来挑战你们两位如何？也让我管教一下弟弟，别学孬种，和女人打架，丢人现眼都到外头来了。 他又看了一眼沈妙，说道： 你下去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